好，星期二嘅星期二得到。今日系睇下先， 今日即系初九 号， 初九， 初九。咁今日有我啦，Johnny 啦 ，Tony 啦， 大四。 咁就我哋三个啊，咁就做今日呢个节目啦。咁啊，今日年初九同其实好似我哋上个礼拜节目都有拜年啦，唔紧要啦，再恭祝大家新年快乐，同埋系身体健康先。 身体健康啦， 因为我哋上集做紧炮打司令部嘅时候，都仲系病紧，咁而家咧 都系病紧， 稍有好转，但系都仲系病紧， 未病好嘅， 所以把声都仲系沙沙地嘅。 系啊，非常差啦，效果吓得唔得？听唔听到啊？都 系。咁今日我哋原定咧，今日就应该系一个视像嘅直播嚟嘅。 系 咁咧，就系作战失败嘅。我哋而家都系做翻录音嘅，所以普通嘅录音。 系咁啊，那个叫做情况咧，点解会发生呢件事咧？咁啊，我哋其实就系要趁呢个机会就向大家宣布三个好消息。咁啊，第一个好消息就系我哋会以后都做翻个半钟头嘅。咁啊，因为啲话题太多，一个钟头其实讲唔晒。 视乎啦，即系可以弹性嘅。 系啊， 视乎啦。 因为你啲嘢讲到兴起，又是讲 生意。因为我哋初步相信，我哋都系会做翻 archive 多噶啦，都系。 系啊，咁第二个好消息咧，就系我哋就都唔会做视像噶啦，都系做录音嘅， 维持神秘人状态， 会继续维持录音嘅状态嘅。咁第三个好消息咧，就系我哋应该都唔会搞两台联播噶啦，因为咧嗰技术协调唔到，系啦，咁啊三个好消息，好似天达出奇蛋咁样，一次过满足晒三个愿望。 系一次过满足晒三个愿望，就系维持同之前完全不变。 系咁啊，讲讲新年咧，新年大家做过啲乜嘢嚟啊？ 系啦，或者大肥讲下啦。嗱，我呢两件都系病噶啦，都系冇分别嘅，同上礼拜唔讲啲嘢。 我啊 呢方面， 同我外母啊年廿九，咁啊自年初二就去咗澳门。就購物旅遊，咁啊去賭場逛咗圈。 年初二過去唔多人咩？ 年廿九， 年廿九到年初二唔多人，年初三多人。 係， 即係我走嘅時候就開始多人。 點解咧？ 佢本身因為 可能特別貴係咪嗰幾日呢啲？ 澳門嘅消費特別貴嘅，因為澳門咧佢哋集原則上由年廿九、年初一、年初二、年初三咧。所有人翻工是三工的、 哦、 所以很多傳統不是旅遊區的 是從來都不開的，食肆是一間都不開，譬如水坑尾呢有間叫坤記，是本地葡國人最喜歡幫襯的葡國餐廳，是很便宜的， 是 但是他都不會開，每一年都休息、 哦、 甚至二順都沒有開、 哦、 在新馬路二順沒有開、 哦 咁我就話俾你聽，因為做埋都未夠俾呢個數。 哦，三公嚇，因為人工係 啦，但係 俾三倍。 但係喺遊所謂遊客區，佢嘅消費咧係 佢唔怕俾你咯。 係啦，唔怕俾你，但係嗰個消費係你我咁大個人難以想像，一磅砂糖吉68蚊，仲係日本出嘅。係啊，真係聞所未聞。咁但係真係嘅。咁啊，初三、初四、初五呢三日就我喺深圳啦，深圳過啦，咁啊見翻啲以前做生意嘅啲老友拜年咧，咁啊了解一下佢哋而家啊過即係過年前後嗰個經濟狀況，比我想象中同埋市面睇到咧更差 咯。哦，更差， 即係都係冇乜人幫襯啦。人流比較稀少啦，係咪？ 深圳本身係靜嘅，澳門以前都靜，即係都就比較旺啲。因為我成日都會過澳門，我喺澳門做五年嘢。深圳咧，我其實咧，因為我太太係內地人，咁佢本身我好多時候過年都會翻深圳嘅以前。 嗯。 咁但係以前咧，啲外省嘅走曬，本身係靜嘅。 嗯。 但係咧，因為有香港人嘅消費撐住， 係， 所以仲 OK 嘅。但係今年連一堆，連呢個都冇埋。因为我哋去夜场可以普遍睇到，我有两间夜场叫做上嗰叫做一级场啊、 嗯。 所有嘅啲所谓而家冇公主啦，以前点歌有公主噶嘛，大伟嗰啲而家冇啦，变咗男仔啦。甚至啲侍应啊或者各样嘢咧，全部轮休，每人做一个礼拜， 即係過年前一個月已經係咁。哦，跟住輪流每人翻一個禮拜， 就開工不足啦。 即係等佢開半開一半工啦，意思係。 係啊，開一半工咁啊，係咁啦。 即係輪住放假嘛，即係一個禮拜翻，一個禮拜唔翻。 係啊，我自己本身長期幫襯一間咧，專你做卡佬，即係所謂揸糖環，即係做運輸嗰啲咧。我喺做地盤冇人唔識嘅呢間公司喺水圍，從來嚟講都好好生意。但是我年初三嗰日去到， 嗯， 三层楼过百个技师就得三个客，包埋我在内。 哇，咁啊好差， 即系好似好差喎情况。 系啊，以前 爆晒。但系因为我即系讲啦，我系由于其实我系今日初九咯，基本上系病咗八至九日，即系由初一到而家，所以我系完全基本上冇出街嘅，所以我系完全冇办法。用肉眼去觀察市面嘅，其實嚴格嚟講，我得一個地方我觀察到，我揾間講下，嗰個好好生意，係 係。咁啊，我啊都係病啦，亦都冇咩好講啦。 係 係咧。 唔係我研究咗好耐，我諗到想講咩，所以就係、 是、 係。每逢過新年呢啲時候咧，有一種行業好好生意，其實 醫生係咩行業？ 係啦，就叫醫生啦。 哦， 係啦，嗰度係非常之咁多人排隊要攞籌。 嗰啲醫生應該門口貼個牌匾咧。寫住客似雲來， 唔係因為你公立醫院好多冇門診，或者老人家有陣時攞平安藥啊，或者有陣時除咗急症服務係冇嘅，咁變咗佢哋就好正常嘅，咁就去排隊睇醫生。私家醫生係好旺， 係啊係啊，咁 咪天氣凍啦，最緊就係咧 私人診所冇開啦，好多醫生都未復診啦，所以我變咗咧焗住佢一間咧就係、是。要特登打電話問佢開唔開啦，咁佢話開啦，就幾多點去攞籌啦，攞完籌咧都仲係冇得睇醫生嘅，叫你翻去再等醫生嚟翻到，再翻去再等完咧，醫生翻嚟咧再等佢輪到你張籌咧再睇醫生嘅，咁你見佢咧見三十秒嘅啫，佢唔同你講多兩句嘢噶啦，你問佢嘢咧，我三點去攞籌，醫生四點半翻嚟。咁我就大概五點半有一睇、 哦， 見佢就見咗三十秒，同我講咗兩句嘢， 係 係啦。我問佢醫生有冇抗生素啊？冇。 係 仲有講咗咩咧？我講兩句嘢嘅，唔記得咗講咩啦。總之就係、是、即係態度相當之差，簡單嚟講。係。咁就收咗我五嚿水啦。 係。 哇！呢、這個唔係你家庭醫生嚟㗎嘛？ 係，我想打佢兩錘，唔好講啦，都係。 咁佢如果三秒收你五嚿水，佢贵过律师噶 吓、啊， 律师收人几千个钟啊？ 被超越咗啦， 系咧、 啊，医生人哋合排， 你唔使计啊，你收几千个钟都唔够佢嗰几卅秒贵噶， 系佢仲排住队嚟喎啲客吓， 系啊， 仲要排住队嚟喎，犀利喎，但系人哋有药俾人喎，你冇喎，你张纸啫喎， 系啊， 系咪唔系咁计嘅呢啲嘢？ 都系普通嘢啫，伤风嘅， 都唔好系嘛？系啊，睇到而家初九都仲病， 完都未好翻， 你要一路睇落去噶嘛。 喂，啲庸医，不如你开佢名，我哋唱衰佢啦。 好啦， 唉， 一阵又失落私信， 我未惊过 啊。系，我哋 律师信啊，去你诊所唔可烧啊，话你听，你谂都唔好谂添啊。 啊，你咁搞法，出年啊，医生 听你行招好政策。 喂，平时唔直播，呢啲时候就去直播啦。嗱，去你诊所唔可直播。 我可以追加呢个环节，我迟啲尝试。 系啊， 踢爆嗰啲恶劣嘅服务行业啊！ 系啊，去你门口到咩啦？影住你噶，话你听啊！ 系啊， 啊嗰日咧睇翻啲香港啲经济数据咧，我哋成日以为香港嗰个地产同金融系占咗好大部分，甚至乎系等于香港嘅全部咧。 系， 我睇翻真正嘅百分比，原来又唔系嘅。 系边几样？ 都系占廿几 percent 嘅啫。 系咁， 好多其他嗰啲货运啊，其他服务嚟嘅， 系 零售啊， 乜都有啲嘅，系。 系啊。唔係我出奇嘅地方係，我一路都以為金融同地產佔嗰個經濟整體個比例係好高。 係，咪廿幾 其實係廿幾。 其實廿幾加埋廿幾定分別廿幾啊？ 嚇，加埋廿幾。 哦，今日廿幾就唔算好高嘅，不過佢哋嗰個叫做咩啊？即係 生產總值。 係啦，生產 個 GDP 可以好驚人咯。 但係未來呢一年，即係我本身做運輸啦，以前係做中港物流啦。由上年嘅十二月开始，一路都睇唔到有曙光。我有好多公司已经系到而家已经系直头系关咗门嘅。 系 吓，过年都过唔到。 嗱，咁我今年我其實咧睇翻咧，喺股市啊，喺樓市啊，或者喺嗰啲金融外匯嗰啲咧，咁我有少少有少睇法啦。以前我都好少話作出有啲咩預測咁嘅。不過今年咧，我睇嗰個局咧，就我覺得我估中機會好大，咁所以我先同大家講。咁咧，我首先喺其實過年之前，我同阿 Johnny 講話，喂，啲金見咗底喎，嗰陣時1150度。咁我睇應該係今次到咗底喎，反彈要開始彈上去啦。咁就最高彈到1259，而家回翻落嚟1210幾咁上下啦。咁我睇咧，其實如果你話長遠嚟睇咧，依啲位買咧唔會點輸噶啦，應該都會贏嘅。即係而家你譬如買實金好，買息金當然你俾人賺差價賺好多啦，賺2000蚊兩咧，咁唔係好抵啦。咁如果你話你即係有閒錢嘅，可以買金條、買金粒。即係我睇啲黃金應該見嘅底，會即係走出步出咗個熊市。咁另外睇翻嗱，日元又係應該開始又要重新邊個值咧？夾完一輪淡倉之後咧，應該啲日元應該就會再跌翻落去，因為開始負利率。今日2月16號正式行負利率啦嘛，咁應該會開始嚇。 今日6.68咯。 係啊，今日已經回翻啲㗎啦，但係好多日最高衝到110啊嘛。即係7.7蚊幾啦，係啦，就接近七個一啦。 而家6.8， 而家回翻少啲，而家做1.3幾嘛。 嗯， 咁應該會向即係日元嗰個會向下跌翻落去嘅，睇個款都係。咁啊，股票 你好似記得你年初對呢個今年不太樂觀喎，對好多嘢都 係啊。 對於投資 嗱，股票我覺得。今年個底未見嘅，即係咧依兩日反彈翻成800點啦，琴日600，今日200啦。但係我睇今次嗰個低位係會再會踩多腳落去嘅，肯定唔係上星期四、上星期五見嗰個位係低位嚟嘅，應該會再試一個低位之後先慢慢反彈。所以大家如果有閒錢咧，真係不妨再等一下。我係睇今年係先低後高嘅，即係低即係跌到可能跌到。三四月大家可能可以開始買啲貨，我估呢個時間會開始，即係到時會執好多平貨咯。咁大家譬如而家揸10萬蚊，到時可能等於相等買到12-13萬嘅嘢㗎啦，可能再跌多啲㗎嘛。咁另外樓市啦，大家都會好關心嘅樓市。今年咧，全世界咧，而家嗰個睇美國加息幅度咧，都覺得會減低嘅。而家美國加息預期咧。只有加一次息咧，大家都係好少人，那個百分比我唔記得咗啦。但係都係啲人都大部分傾向咧，最多加一次息，甚至乎全年唔加息。因為而家全世界俾緊壓力啊耶倫，就要求美國減息嘅。咁耶倫亦都喺嗰個 會上，你真係覺得會減？ 嗱， 減翻轉頭， 減唔會嘅。 講唱加咗好耐啦，而家唱一唱， 唔係啊，而家 唱減咗。 而家全世界唱緊佢要佢減啊！因为全世界就嚟推行负利率啦嘛，美国系谂过行负利率嘅。根本我哋旧年都讲过啦，美国系其实有减息压力，就唔系有加息压力。旧年夹硬加息，初初啲人话美国加咗息会好啊，好咩啊？扑街嘛！全世界经济陪葬啊嘛，而家系美国佬系 咁快出，咁快反翻转 咯。冇办法啦，因为全世界压力好大啊嘛。因为美国如果再加一次息咧，系打击经济同埋输出通缩嘅。全世界都通縮嘅， 攬住一齊死。 係啦，但美國又 佢唔死咯，人哋死。 佢唔死嘛，咪嚟美國佬咧。我覺得佢3月唔排除可能會加多一次息，就夾爆曬你哋噶啦。因為咧就起碼爆咗啲咩咧？爆中國同埋爆俄羅斯，一定夾爆你哋先。 但係而家佢石油今日傾掂數啦。 石油減產啫，但係美國佬會。 我又講唔係減產，佢維持而家生產就唔再增產。 唔係維持而家個咧，佢 生產水平 其實係要減產噶，其實都唔叫傾掂數，因為咧佢哋傾唔掂減產就好大鑊噶啦。而家係過剩啊嘛供應，佢維持現狀咧，即係維持過剩嘅現狀不變，因為而家係生 即係維持啊，維持更加生產 唔係維存生產過剩不變，只係唔減，因為咧佢哋係要求佢減產噶。咁油價由26.幾咧就低位反彈翻上去30.0幾又會，而家又回翻落嚟30蚊留下。咁嗰個展望都係低嘅，我睇都係今年會長期喺30蚊留下嘅。因為依個咧其實都唔係淨係講宏觀經濟數據，即係經濟嗰個數據都有顯示咧。但係主要咧，我覺得美國嗰個策略咧，佢係用利用石油同埋利率咧嚟 操控全世界嘅。咁利率就係佢淨係加次息啫，你睇全世界唔係大傷風，全世界都好似患咗 cancer 咁樣啦，係嘛？大陸咳出血啦，係嘛？好似我咁，我都就嚟咳出血啦嚇。 你冇咁快，我先啦。 我呢度講呢度 係你講，你講埋先。 我睇嗰個樓市咧，調翻轉頭咧，今年未必會點樣跌落去啦，甚至乎會喺低位反彈，因為你而家睇通咗美國佬咧，其實全世界都估今年唔加息嘅，甚至乎有唱減息嘅必要。咁你嘅利率竟然冇得加嘅時候，你樓會跌去邊度咧？因為樓最近跌嘅原因係乜嘢呢？最大嘅原因就係啲人按咗層樓出嚟炒股，而啲股票輸曬。 冇錯， 賣樓就係一個原因啫，就係、是、輸股票，冇第二個原因嘅。 仲啱。 所以咧，啲股票只要見咗底， 因為咁講，佢賣樓嘅原因，因為佢持貨能力減弱，咁佢無端端減弱嘅地方喺邊咧？咁你唔會食飯忽然間食多咗好多錢噶嘛？ 係啊， 一定有啲地方俾你俾人放血， 係啦、 啊，先至會 冇錯啦，俾人喺個喉嚨開咗刀。啊！有個三角錯錯咗落個喉嚨度，咁幫佢放咗三噸血出嚟啊！屌，想唔賣樓都唔得啦。 但我覺得，我覺得今年下半年樓市會好翻啲嘅，因為我本身都識好多大陸即係有啲錢嘅朋友，其實佢哋而家千方百計咧，係想辦法咧，將啲錢拱落嚟香港。 係啊， 係每一個都係咁做緊。 嗱、嗯，佢哋咧有個其中而家另外一個途徑咧，就係落嚟香港買保險咧，因為佢哋買保險咧可以買啲儲蓄成分好高、保險成分好低嘅保險啊，其實等於將啲錢掉落嚟噶嘛。咁其實咧，各大嘅保險公司喺大陸 sell 緊都係用單，等於將啲錢合法轉移去國外，而變成美金。 冇錯。 咁所以咧，早喺月頭啊，二月頭即係未過年之前咧，突然間一日友邦跌成四蚊噶嘛，跌成一成，差唔多一成咁滯，8-9% 噶嘛，就係、是、因為大陸減銀聯卡嗰個付款。 嗯， 一 cut 呢样嘢啊，以前一张单同你买$200,000，而家唔准喎、啊，而家因为你等于逃外汇逃走啫嘛， 系 咪买保险同调翻转头，我成为你将啲钱调嚟中国嘅其中一个途径，梗系禁止啦。一禁止，保险股即刻大跌，咁个股市又踩咗落去咯。 因为大陆好多方法可以令到你所有嘅资金唔流通， 系 因为曾经试过啦，即系我曾经试过啦。佢做生意，公對公找數，公司只可以對公司。除咗你嘅錢係出糧之外，你所有嘅錢不能調入私人户口。 係， 所以公司對公司永遠冇實質嘅錢可以見到。 係， 亦都試過喺呢個早幾年嘅啫，應該10年前到，所有嘅銀聯卡只可以每一日撳機2000蚊， 係 轉帳2000蚊，呢個係極限嚟嘅。试过维持咗差唔多2年，我哋喺度做生意收钱，去攞40,000蚊，要写保函去攞，先可以银行攞到呢笔钱。 哦， 佢系好多种手法嘅，而家都未用，即系佢系大把大把曾经做过嘅，唔使话将来点谂。其实佢哋系不停地有方法， 行政手段去干预个市场，其实系。 系啊，后屘佢银根放宽啲，咪每日可以提5000蚊，跟住而家先至放宽翻，佢一样可以收翻。 系，即系佢咧，老实讲啊，你大陆好多途径可以流钱落嚟香港，你谂下外嗰啲酒馆店，即系我地下， 其实全部都系咯， 即系地下钱庄啦，你上去有几多钱，随时帮你汇翻落嚟，有乜问题啫？ 唔系汇，其实冇汇到嘅， 佢对数 系对数，佢两边对数， 两边对数。咁但係呢都有充錢落嚟嘅，佢哋 有 另外一個途徑呢，真係綁起身充落嚟嘅。 早就尋日拉一個啦。 係啊，成日拉㗎。呢啲呢就係夾呢啲就拉錯人嘅啫，其實就唔覺意。 係啦、 啊。因為呢大部分嘅錢莊都俾曬買路錢㗎啦，通行無阻嘅。 係冇錯。 係呢個。係呢啲唔覺意嘅啫，即係呢啲拉錯人。 新丁拉錯人。 係啦、啊。因為呢 打人 即係啦，大家明㗎啦，呢啲唔使講到太白嘅。咁啊，系咪有冇咩事想讲下咁啊？ 有啊，讲完咁多经济，我哋不如今 part 讲少少政治啊， 讲少时事啊。 不过讲少少时事之前咧，因为咧我可能病一滞啊，所以有啲失忆。其实咧，我醒起，其实我呢排做咗啲咩？我其实做咗2宗社运官司。 哦，系，你讲讲。 完全记得咗，因为病到五颜六色。 哦、即系回显 一单就新年之前，一单就系年初四咧，就做到我只积咁。所以点解而家咁病？就因为年初四做咗全日，咁两单案咧都系未判嘅，咁所以太过详细啲详情咧，就费事讲啦。 咁樣嗱，不過我可以有啲嘢可以分享就係咧嗱，我哋以前做啲所謂社運案件咧，多數都係嗰啲擾亂公眾秩序啊。 非法集結， 非法集參與未經批准集會啊，其實呢個好耐之前成日講嘅， 係 而家已經唔會，即係喺我個節目入邊，我已經唔會再講一個叫參與未經批准集會啦。而家一嚟咧就非法集結，再嚟咧就不誠實使用電腦，跟住咧而家仲告埋暴動添，即係而家已經咧，你可以睇到成件事嗰個進化咧，已經係去另一個層次啊！啲人已經一嚟已經唔再講非法集結噶啦，一嚟已經同你講暴動啦。 係。咁好啊，咪社會有進步嘅，而家級級上咯，係咪先？ 係啊， 相應。 如果以一個進化嚟講咧，進化得好快啊！而家覺得 唔係，因為我哋特登喺帕達斯政府有講過噶嘛。而家香港即係你啲建制派啊、保皇黨議員啊，甚至乎政府高官成日都講噶嘛，要背靠祖國啊嘛，係咪要北望神州？ 係啊， 神州望到啲咩啊？望到湖北石首咯，嚇！望到咪天津啦，系嘛？望到嗰啲叫做咩啊？上面喐下就将个警车推翻嚟，跟住见到中山将个三个公安绑仔中间，要淋电油烧死佢咯。 系啊！ 喂，人哋见亲就系呢啲咁嘅画面。你仲有喎？你中国原来一年发生200,000次嘅喎，咁中国咪有200,000次革命？ 其实学得好慢，咯，所以其实 系啊。 香港嘅示威者學得好慢， 咁啊應該叫本土派噶咯，應該叫大中華交。 大中華交嚟咧，其實 因為全部度曬上好手法喎。 仲有喎，佢係學咗啲 最 format 啫，佢內心都係撐本土噶嘛。 但係有個問題啦，佢哋學起上嚟咧，學得唔夠精靈。 係， 因為咧，佢哋令到嗰種叫做咩啊羣眾咧，係冇辦法係全民參與嘅，因為上面一講到咧喊打啲公安咧。好齊嘅啲人，全部衝曬落嚟打嘅。 係， 今次唔係好覺喎， 即係未去到咯。呢部分未進化到咩地方？ 其實都係嗰句説話啦。 係， 佢哋本身本土派嗰個論述唔夠咯。 係， 因為佢做任何嘢咧，你要畫咗條線喺度，然後你又喺呢條線個底線以上做嘅，佢哋係冇，即係今日同聽日做嘅嘢或者講嘅嘢，完全係冇基礎， 甚至乎可能會有少少矛盾咗。令到咧人哋唔知點樣跟你嗱，我想支持你嘅，你之前又話掟汽油彈啊，掟下而家燒的士就只係咁變咗人哋，令到人哋覺得啊，好似 我哋講得太多啲政治味太濃，我哋諗住本來從經濟學角度分析嘅，因為大家知道嚟緊呢兩個禮拜就有呢個所謂嘅新東補選 啦，係啦， 咁而家有好多爭拗出咗嚟啦，特別係今天啦， 係 今天因為係即係網上邊啦嚇，我哋講緊嘅出邊可能係。即係喺條街唔知啦，條街你唔會見到有人撐楊岳橋定梁天琦噶嘛？咁啊喺網上邊有激烈嘅討論啦。今日尤其是今日似乎出咗一種新嘅論調，就係話如果你投票嘅話咧，你可以考慮投俾梁天琦，就放棄楊岳橋。咁大家對呢樣嘢有乜睇法咧？ 投票咧其實就你投咩都得嘅呢個世界係咪？ 即係先撇低大家嘅政治立場， 偏低 純粹嗱從公理計算啦，我哋而家 係啊偏。如果你話咧，有兩個角度唔同嘅。如果你係以一個叫做咩啊，即係揾著數嘅候選人嘅方式咧，咁你就應該係投俾周浩鼎嘅。 嗯，係咪？點解咧？咁 投俾周浩鼎，希望佢入咗議會之後有啲咩著數俾你啊嘛。 係，即係蛇齋餅種。 蛇齋餅種啊，支持呢嘅嘢嘛，係咪？ 即係好似唔係喎呢個嚇，我哋之前嘅理論係唔係噶嘛？ 啊，應該 因為如果周浩鼎咁容易贏到，咁你啲蛇齋餅種佢就冇派咁多啊嘛。 係啦，咪兩個都有嘅，即係咧佢選有得食，唔選有得食嘅。係係咪？但係咧，如果選唔到咧，可能會食多啲，因為咧佢咧可能下屆佢想再嚟過嘛，咁啊要收買你4年啦。 嗯， 4年之後你再選佢咯，唔使而家隔幾個月又嚟啦。今次選唔到咧，會依半年嚟會食多啲嘅，食多好多月餅。 系 可能3月份有月饼食啦，系嘛？跟住咧，5月份食开始食年糕。 唔系，佢今次选唔到就会嚟紧立法会9月，系咪9月啦？ 系啊，会使多啲钱咯。 咁就会你有得好多好多有得你食咯。 到时咧，月饼唔系一盒盒俾你噶啦，吓 一柜一柜， 一桶咁样攞嚟抽住嚟俾你噶啦，系嘛？ 咁都係新東选民先有嘅喎。 系啊，所以我好啦，我一家五口啊，我准备有啦。 嗱，咁另外咧，我哋從一個叫做咩咧？從一個對民主大局真正咧想香港好嘅咧， 係啦。假如你係支持 民主大局嘅先啦。假如你係， 係 咁，我就要 都要投周浩鼎， 都係要投周浩鼎， 梗係啦。冇論任何情況，嗱，等我解釋俾你聽啦，我有論述嘅。嗱，我唔係話冇論述嘅啦。點解投俾周浩鼎咧？ 係點解？ 周浩鼎係背負一個民建聯嘅使命，佢要將民建聯嘅使命帶入立法會。而我哋咧，如果成就到佢咧，佢會將民建聯發揚光大嘛。係咪？咁如果議會裡面多一分民建聯嘅力量啊，咁咪冇人拉布咯，冇人拉布，香港所有法案咪全部都通過咯。咁即係話立法會嘅反對派有燈而冇咯。咁香港人 即係可以令議會令議會空轉， 唔係係會令議會非常暢順。咁我哋嘅立法會咧就即時廢武功。咁香港人咧就唔會作無謂嘅嗰個叫做幻想。 無謂嘅。 幻想 議會抗爭 係啦，唔係啊！你唔會對立法會再幻想噶啦，你會個個咧諗辦法起來革命啊！ 哇，原來真正見到 啲字好似唔夠時間添，原來 唔夠時間啦， 嗱唔興奮。 唔係咁，因為咧，我哋講法咧， 其實應該你一講完撐周浩鼎之後，應該下一節翻嚟再講，不過唔緊要， 我哋可以 cut 咗佢其實嚇， 唔使 嗱咁樣，我哋下一節翻嚟 再翻嚟再詳細分析。